lies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ose in the poor countries. 确实是这样，因为生活的条件不同，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所以说富有国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贫穷地区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呢？因为在这之间存在着 the great difference, the great difference, difference between 什么什么 and 什么什么，就是指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之间的区别。这个 realize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我希望朋友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经常使用它。realize 的意思呢就是意识到什么什么，当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你突然间意识到，哇哦，以前想的可能是不对的。realize. A very simple example is that a dog and a cat in North America is better than a child in the poor countries.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穷国跟富国之间的这种 great difference.A very simple example. Simple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A dog or a cat in North America. 美洲国家呢被认为是富有的国家，在北美这个地区呢被认为是比较富有的地区，所以他们的狗、他们的宠物或者是猫吃的比穷国的一个孩子还要好啊，是这样子的。穷国的孩子也许什么都没有的吃呢。A fisherman in South America may be catching fish which is processed into pet food. Fisherman 意思呢就是这个渔民或者是渔夫，在南美地区 catch fish 抓鱼或者是捕鱼 which is processed into something. To be processed into something 就是指被加工成什么什么，把他们抓到的这些鱼Processed into pet food. Pet 意思呢就是宠物，把它们加工成宠物食品，对不对？这是在南美地区啊发生的事情。And his own children are not getting enough to eat for their bodies to develop properly. 啊，这个南美地区有一些贫穷的国家，南美地区的渔夫，他们抓鱼是为了把这些鱼生产成宠物的食品，而他们自己的孩子are not getting enough to eat. Get enough to eat 是有足够的吃的。Not get enough to eat 就是没有足够的吃的。怎么样呢？ For their bodies to develop properly. Develop 是发展，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成长、发育。Properly 正常的、适当的。而这些渔夫自己的孩子们却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没有足够的食品。是不是这样？ Okay, although a lot of the world's natural resources like oil come from these poor countries, we in the rich countries are probably using 60 times as much of these resources as a person in Asia or Africa. 尽管世界上很多的这些自然资源，比如说石油，是来自这些贫穷的国家，但是这些富有的国家，他们对这些资源的消耗量可能是亚洲或者是非洲人的60倍。 60 times as much of these resources as a person in Asia or Africa. 60 times 是60倍， as much as 意思呢是和什么什么一样多， 60 times 是60倍一样多。 OK, and it's the richer countries that decide what kind of prices they're ready to pay for these resources.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因为这个价格是由富人来决定的。 It is the richer countries that decide the price, right? What kind of prices they are ready to pay for these resources、pay for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这个支付什么什么的这个费用。 And the prices the richer countries get for their own exports, however, are always rising.但是这些富国出口到穷国地区的这些产品呢，他们总价格提的一高再高。 OK, the prices the richer countries get for their own exports, exports 意思是出口， imports 是进口， are always rising, rising 是上升的意思，提升是这样的。 So they're getting richer and richer, and the poor countries are getting poor and poor.所以富的国家越来越富，穷的国家就会越来越穷。